智慧。 哦，你想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微蓝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的声音，北京体育广播，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我是美陶集团董事长张晶， 我是华日家具的周轩， 我是叶之峰企业董事长张军， 我是国华首饰总经理王毅，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华， 他是来自于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路莎，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合作伙伴诚意奉献 RBC 精英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 RBC 精英会，我是主持人方华。首先为大家公布一下上周的获奖名单，上周获奖的是137尾号8561、155尾号9776、131尾号9325、135尾号1164的四位朋友，恭喜你们获得的是由国华商场提供的公主镜一个。那接下来为大家公布的是我们本期节目的有奖互动问题，我们今天的问题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嘉宾是谁啊？您只要把他的名字发送过来就可以。您可以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公众微信号，把您的答案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那今天呢，我们依然会送出两份奖品，但是我们每一份奖品当中还会有三份礼品给你。我们的每一份奖品当中包括智能高考提分用书高分宝典一本，还有免费的学科测评报告解读一次，还有一对一的免费辅导一次。好，预祝您能够获奖。 对话行业精英，网罗商界领袖，见证商旅足迹，感悟百味人生。 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本期节目请到的嘉宾。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艺教空间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新国人学校校长许建奇。您好，许校长，欢迎您来做客节目。 您好，主持人。 许校长，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艺教空间吧。 好，艺教空间呢，它是以教育为核心，然后融入了比如说金融啊，还有互联网技术，还有等等其他的，比如说像电信啊，或者是有线电视等等这些通道融入到教育当中来的这么一家公司。那么里边有很多不同的板块，比如说像针对学生和家长的，我们有一款就是把保险公司和教育产品融合起来，那么这种就是教育和金融的一种融合，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它跟互联网技术的这个融合，为学校的老师包括教研员还有校长提供了很多优质的教育资源。那么这些优质的教育资源在老师和校长还有教研员使用的过程当中，会形成很多特别有用的大的数据，那么这一块呢是一类，是我们所说的给 to B 的一些服务啊，也是基于教育的，基于这种教育的全场景的服务。那么第三一类呢，就是我们讲很多现在目前的这个出版社呀，出版行业提倡的叫数字化出版。那么数字化出版呢，同样的在我们艺教空间里边专门有一个平台，为各出版社提供数字化出版的这个资源库啊、资源系统啊，还有整个的这个调取和提高效率的这么一个平台。所以艺教空间呢，实际上是它以 教育为核心，融合了其他各行各业，形成了新的一个产业业态和教育生态。 嗯，这像是一个综合的平台，是吧？ 对的。 所以说听您介绍完之后，觉得义教空间它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种教育培训机构完全不一样。 嗯，有很大差异性。 是的。 对对对。 现在大家都讲跨界融合嘛，听您介绍了义教空间之后，我觉得这也是典型的一个跨界融合，是吧？ 是的，是非常典型的。而且只要您能想到的，在义教空间都可以找到答案，都可以找到平台的对应啊。 嗯， 所以这一点是很难得的。 那义教空间当初为什么要想到采用这样的一种模式或者是我们的体系？ 嗯，因为义教空间的这个最初创办的时候，创始人做了很多年的这个教育哈，然后就发现在国内呢，家长对教育非常非常重视。 嗯， 而且甚至于呢，在不同的阶段是处于这种紧张的状态， 家长们会非常焦虑。 对， 因为一分两分的问题。 没错。所以当时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认为教育原本是快乐的事情， 嗯， 应该成为学生也好，包括成年人好，这个终身喜欢做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学习教育它不是说只有在小学初中高中有，那么我们毕业以后走进社会应该不断地去学习，不断地接受教育。嗯，这样的话我觉得人才能不断地成长。但因为这种状态，所以大家呢把这个教育整个的很多的现象啊都扭曲了。 嗯， 啊，所以基于这种情况，我们当时提出来就是义教空间呢，它的这个口号也好，它的初衷也好，就是希望能够让中国的家庭因教育而有幸福感。 嗯， 所以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就是在想如何能让孩子更高效的学习，不那么累，不那么辛苦，发掘学习过程当中的乐趣和快感，然后呢让家长也不要那么紧张或者是忧虑。同样我们也希望能够把家长投入到教育这个资金啊能够降下来。就是现在经常说中考也好高考也好，其实不是考学生， 嗯， 是在考家长，看你的资金的实力还有你的人脉关系。所以我们当时在搭建整个平台系统的时候就在想，那么如何最后整合出来的这个教育生态系统给各个端口的提供的产品也好服务也好能够减轻家长的投入，同时还能获得更好的效果。 嗯， 同时还能够让妈妈爸爸爷爷奶奶孩子们都感觉到幸福，基于这么一个考虑。 嗯， 同时给一线的教师们也减轻负担，还能够提高他们对于教育教学的热爱的这个程度。 对，其实本身学习它是一种快乐的事情，是让每个人有获得感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因为我获得了知识，我有成就感， 对， 我会啊觉得非常的欣慰哈，特别的高兴。但是现在呢，教育恰恰呢就是远离了我们的这种初衷，现在的教育变得让人觉得很累。 嗯， 孩子累，家长累， 是的， 累心，累体力， 嗯， 还有金钱的付出， 是的，是的。 很多家长会觉得这个孩子用钱堆出来的， 嗯， 从小到大能上了大学，真是用钱堆出来的， 是的，是的。 就是完全的这种教育，会有的时候让家里人所有的人就是身心疲惫， 对的， 就是完全背离了我们对于学习的那种热爱的初衷， 嗯， 好像是，甚至有些孩子开始就是有逆反心理，对， 对， 讨厌学习， 嗯， 啊，然后排斥学习， 嗯， 这都不是我们所愿意看到的事情。如果孩子们都这样，对于教育者来讲，其实我觉得是不成功的一件事情，是吧？ 是的， 嗯 嗯。 所以说，如果说我们有一套新的系统或者体系，能够让孩子和家长都能够觉得很轻松的， 嗯， 愉快的去学习，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所有人来讲是特别期盼的一件事情。 是这样子， 嗯。那在您的这个义教空间，有很多的这个跨界融合的地方， 嗯， 比如说和各个产业互联网啊保险啊， 嗯， 等等哈， 嗯， 这样的一个融合。那么在和这些行业去融合的过程当中，您觉得哪些事情会觉得很顺，而哪些事情会觉得是需要咱们去创新的地方？ 我讲一个相对更传统一些的，就是我们有一款产品专门是针对这个学生和家长， 嗯， 叫宝芬一对一， 嗯， 听上去好像跟传统的比较 相似哈，也是一对一嘛，是一种教学的 一款产品。但是不同的呢，就是我们把这个产品跟保险结合起来。那么是由华海保险公司来承保，也就是说家长他在学习之前会跟易教空间签一份这个协议。那这些协议呢是由华海保险公司来承保的。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比如举个例子，比如说学生快高考了，那么剩最后的时间非常的短，家长不想冒险，那么他希望能达到多少分，比如他想语文我要达到120分，好，那么他跟易教空间还有华海我们签一个三方协议，那么保证在高考的时候能拿到120分。那如果拿不到，比如说他拿119分，那么由华海保险公司来100%赔付家长，就你之前交的所有的费用，你就全推给他。那这是一个比较创新的，创新的点就是在于100%赔付，而不是说我退20%，或者是里边还有什么其他的。那么没有创新的呢，它跟常规的一对一的这个教学是相类似的，也是一种培训类的产品。这就是我们从去年开始，因为这个保险的险种以前没有，那么它从申请到最后保监会做备案需要花1年的时间。也就是说不是你想做就能做得到的，确确实实是经过各方面的调研，包括教学的流程模式，还有它的成功率，最后保险公司才敢做这个承保的担保。这样的话呢，就是保证，也就是说家长的权利和利益。因为教学培训它通常情况下都属于我先把钱交了， 对， 最后没有人对结果负责的，也没有办法考量。 对，因为教育这个事情它是其实很有弹性的这个效果， 对， 并不是说老师100%努力了就能够取得好的效果，因为它里边有主观和客观的原因， 对， 是吧？ 您刚才说的非常对，它不是说老师你努力了不努力就能有结果的，关键在学生他获得没有，或者他在转化的时候有没有把老师教给他的转化成为他自己的行为，然后在考试的时候能够让他的这个行为按照预期的表现出来。 所以说其实学生那一部分呢并不是说我们老师或者是机构所能把控到的那一部分， 是这样， 但是咱们却做了这样一个100%的这样一个承诺。我觉得这个一方面是有需要很大的勇气，另一方面呢可能我们对自己自信心也非常大，是吗？ 是这样，因为我们这个机构呢前身新工人学校做了17年的教育教学，那么在这17年里把各个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的数据在最近的5年做了比对分析，同时呢我们加入了人大脑它原本存在的认知的机能，用我们的话来叫通过认知心理学的整合，然后呢我们把学生的学习的过程做了分解，然后用高科技手段把他所有在学习和训练和练习的过程全记录下来。这样的话呢，一开始的时候就能够发现他在学习和转化过程当中有哪些问题，比如说是他学的能力弱还是他的转化能力有问题，然后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是专门针对他的问题点强化去拆解训练的。而且我们专门为了这个产品我们开发了一支笔叫神笔，叫酷神笔。这个笔的好处就是能够把学生所有他的练习的轨迹全部动态的记录下来，就能发现学生真正的问题点在哪儿，然后我们把他更多的时间放在他的问题点练习上。 那就是说其实我们不仅仅靠老师的这种经验，还要有科技的手段。 是的，才能够保证100%你能达到，也就是说我们才敢做这件事情。如果就是说按照常规的来讲，完全就把这个成功或不成功压在老师的肩膀上，那么第一风险会很大， 对， 第二一个的话呢就是会有很多不确定性。所以我们这个易教空间研究院呢，它相当于根据不同的学科不同的学段制定了一整套的学习的流程方法内容， 然后老师只是一个执行者， 嗯， 然后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是有很多的科技手段把数据采集回来的， 嗯， 然后研究院的研究员他会动态分析，所以他不会说到最后结果的时候直接要结果，那他没有办法保证。 嗯嗯，哦，相信一句话说，没有笨学生，只有笨老师哈。 是的，我向来这么认为，就是没有笨学生，学生都很聪明，只是说第一他愿不愿意去学，第二他大脑里边原本所具备的这种能力有没有被开启。 但是也会有一些家长他会抱着一种不切实际的这样的一种奢望，那高三的孩子来讲，他平时可能只能考500分、 嗯、对， 但是他可能给您提的要求，高考的时候我们要考到650分， 嗯， 对于这样的家长怎么办？ 就我个人，我在研究这套整个的学生成长的路径和模型的时候、 嗯、 其实如果他时间够是有这可能性的， 嗯， 关键看时间你剩了多少时间，所以我们一般先把学生做一个初始的测试诊断， 嗯， 然后先看看他初始，就像您说的，他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嗯， 然后呢我们会有一个报告显示出来他哪些是容易提分的，哪些是不容易提分的，容易提分的部分大概有多少分， 嗯， 不容易提分的部分会有多少分，那么他会同样的报告会对应需要多少小时，那么也就是说需要多少时间投入进来、 嗯、 那如果家长能够投入进来是可以考虑的，但是如果你没有那么多时间，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跟家长做沟通的，就是我们一般是要算出来的，不是靠感觉、 嗯、 也不是靠想法，嗯，所以这也就是刚才您谈到的切合实际和不切合实际，您只是说了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比如现在的学生是好几科加一块儿我才能拿150分或200分，说我要考500分，对吧？ 对， 这也是一种情况。所以我们通常情况下呢，它是一整套流程，然后呢学生做完诊断以后它是有一个区间范围、 嗯、 这个区间范围最大的分数段基本确确实实说时间够的情况下能达到，就能提升的空间能达到150到200分， 嗯， 但是确确实实学生要把这个时间给到我们的， 嗯、 因为更多的时间是花在他自己练习上、 嗯、 不是花在老师讲解上。 对啊、 嗯、 所以还是有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就是说比如说我要求孩子回家之后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完成老师留的什么样的作业、 嗯、 可能这个孩子并没有完成， 嗯， 这还是有不确定的因素哈。 在我们的这个系统里呢不给学生留作业， 嗯， 因为他回家以后是不可控的， 对， 刚才您谈到了，所以我们要求学生完成的都要在我们指定的，就在我们一教空间研究院完成、 哦、明白， 而且是由老师去这个督促他完成的， 嗯， 不要他拿回家，因为一旦拿回家学生如果有这种自觉意识和性的话，他不会等到高三了我才要去学习、 嗯、 他可能高一高二就学了， 对， 嗯，这一类的孩子他也不需要找老师去指导呀，他自己可能就走得很好， 嗯， 嗯， 所以我们呢在我们整个的这个系统里边会有要求，哪些是必须在教育研究院完成的，然后哪些是需要你回去看一些视频看一些课程的，我们在系统里都做好标记，你看了没有我们很清楚， 嗯，就是让他在一角空间其实高效的利用起时间了， 对对对， 嗯， 不要拿回家、 嗯、 因为拿回家现在手机出现以后孩子们注意力不集中， 嗯， 他就即便回家把这个事儿做了效果也不理想， 嗯， 他脑子还在手机上呢， 嗯 嗯， 所以说我们要算的时间所有的时间都是在义教空间的时间、就是、 对、嗯、对，有效时间，所以我们讲的叫在学时间， 嗯， 就你有多少有效的时间、 嗯、 而不是你花了多长时间， 嗯 嗯， 所以说在对每一个孩子来讲首先要给他们做一个评估， 要的诊断， 做一个评估之后你的切合的这个实际的要求是你能够提高多少分，而不是说你漫无目的的提出高要求，我一定从150提高到600，是吧？ 是的是的，家长是这样子，而且我们在给他做诊断的时候通常还有一个考虑的因素，就是他原本在学校里平时的成绩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嗯， 然后结合在我们这儿的诊断两个方面都会考虑，然后这样的话家长他就会觉得不是说光靠我们这边的诊断的情况，要他学校里的那个卷子也要拿过来的， 嗯 嗯 嗯，那可能我觉得还会有人会质疑到说真的是说差一分就能把全款都退回来吗？ 会的， 嗯， 很多年前的时候 我们曾经做过单科的，就是当时是不是高考和中考，是一个社会考试，然后呢，但当时其实它还没有保险的这个融合哈，所以我们当时做过，就是如果你差一分，那我们都全额退款，这个我们都做过。所以我们在为了保证能够百分之一百达到的时候，我们在给学生设计后边的这种学习和练习计划的时候，比如说预计是要达到120分啊，那我们按照他考试最终能达到130分去努力的，就给了他10分的空 间， 让他去，比如说考场发挥不好呀，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特殊因素去耗他这个空间，这样也能保证他达得到。 那这样的话，我不知道您那儿有没有这样的统计，说我们这一年当中有多少是完全达到了我们的这个理想的这个标准，而有多少是真的确实没有达到这个分数，然后我们理赔？ 基本上都达得到， 基本上都达得到。 因为这里头在诊断的时候呢，包括在跟家长沟通的时候，我们会讲的特别细，因为我们的诊断报告除了知识点的报告以外，还有一项就是能力报告。能力的报告我们会跟家长讲清楚，有些能力短期内是可以提升的，因为能力的提升取决于习惯的改变。那他已经学了这么多年的这个学习养成的这个习惯，改变是需要花时间的，所以我们都会给家长讲得非常清楚。通常情况下是这样子，但有个案，所以我们目前的情况下就是只要我们能收的孩子，不管是差的还是好的，目前没有退费的。 这个成绩非常的让人骄傲，是吧？ 对对对对对。 那自从引入了这个保险的这个产品之后，您觉得对就这个项目来讲哈，作用有多大，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效果？ 最大的一点呢，就是家长他会放心了。因为包括我们在整个的教学过程当中，尤其对于高三的孩子，我们经常跟学生讲，你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最后的高考成绩。那么在过程当中的学校所举办的月考呀，包括这个期末考试，再包括马上3月份、4月份的一模和二模的考试，我们跟家长讲，这些都不是你的最终目标。那么按正常的情况下，每次学生一考完成绩不好，家长就会特别紧张很焦虑，学生也是，然后后边的复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但实际上日常的考试的出卷出题的思路和方式跟最终的高考是不一样的，有的甚至于大相径庭。所以我们经常讲，你不用去担心，我们有保险公司保你，所以你不用去担心，我们最终的目标就一个。这些过程学校里所得的分数它都是个过程，所以这样的话家长他就心里踏实多了。我们曾经有个孩子就是这样，他是一年半以前的一个学生吧，应该算是，就我们经常在讲，比如说期末考试，你是期末考试达到这个分数，那么平时的小考就不要去关注。这样的话呢，家长曾经遇到过，比如说他们中考的时候的一个孩子，因为模拟考试没考好，家长焦虑，学生焦虑，最后到中考就是没考好。后来他到了高中的时候，也就是说到高三的时候，参加了我们这个项目，那么一摸滑得比较严重，二摸滑得也比较严重，但是他大概最后也就是2个半月来的啊，那么最后高考成绩非常好。后来我们跟他讲，平时你千万不要太在意，因为他心里有底了，就按照我们这个规划正常往前走。这是我觉得首先给家长一个定心丸。第二一个的话呢，就是现在一种现象，有很多学校也好，机构也好，比如说前一段时间也出现那么一所学校，把学生和家长的钱收完，然后人去楼空了。那么对于这个呢，家长就会放心，因为保险公司是跑不了的。 对， 保险公司之所以能给一教空间做承保，也是有原因的，也他也经过考量考察，或者双方是有协议的，对吧？所以呢，这一点家长心里就可以放心了，他就不用担心说，哎，我这个钱交了，别哪天这个人也没有了。所以这两点我觉得对于我们是有很明显这个帮助的。其他的嘛，因为有很多的学生是老学员了，所以他也没有原来该怎么学还怎么学，他也没有会因为这个保险公司承保就改变了学习方式，没有。 确实这是一个新的险种啊。 对， 我们曾经以往有过对产品质量的这样的保险， 对， 但是对教育质量的这个保险还以前没有过， 这是头一份。 对，所以说对于保险公司来讲，他能够出这个新的险种，对于他们来讲也是一种创新，也是一种勇气哈。 是的，当然因为他们在最后决定跟医教空间合作的时候也是考察了很长时间， 嗯， 包括他们也到研究院来去体验和观察我们是怎么做的，他也确实发现我们跟其他的培训机构做法不一样，而且他们亲身体验，他们也确实觉得这个一定能够提高成绩啊，所以这样的话他们才敢。嗯，也都是一样的，就他不会说你说我就来做，那不会。所以这就为什么刚才我说保险这份学分险审批就花了一年的时间。 嗯，因为确实保险公司他要推出一个新的险种哈，他要且经过精算师来精算的，是吧？ 对对， 新的险种他也能够盈利才可以。 是的， 毕竟是盈利为目的。 没错没错，是这样子。 嗯 嗯。 那么除了这个引入了这个金融的这个产品之外哈，跟这个金融保险这样的这个跨界的融合非常的紧密。 嗯， 还有哪些方面您觉得是也这段时间融合的非常的紧密，效果非常不错的？ 嗯，这段时间融合的非常紧密的，应该还有两个，一个是刚才谈到的，一个是我们一个硬件的开发，就是我们开发了一个跟正常的签字笔长得一样的笔，我们叫神笔。 嗯， 那么这个神笔它在纸上去书写的时候，书写的所有的轨迹能被记录下来。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动态小视频， 嗯 啊，然后能观察到学生在哪个点他写着写着停下来了，他思考，然后还有就是说他去我刚算到这儿的时候把它涂掉要改重新再写一遍全能看见， 就整个数据都记录下来， 都记录下来了。那么这一点是特别好，同时的话呢，就他所有这些错误的地方能够被自动收集， 嗯， 然后还能被归类啊，这是跟科技的一种融合。 对， 但这一块呢，可待开发的还有很多，我们也只做了一部分的工作。 嗯， 啊，所以它随着学生们使用的量越来越多，因为现在北京市已经有很多家学校在用这支笔，在课堂上老师用这个来教学啊，这一块的融合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确实是挺神奇的一支笔哈， 神奇的一支笔。 对，它记录下来之后后台就可以进行大数据的分析了。 对，这支笔其实对于我们工作人员就成年人也可以用，就它可以当会议记录，我记录完了以后然后直接就存在手机云端了， 嗯 啊，你就不用带个本子然后 对 本子丢了然后还很着急啊，所以这是一个融合。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跟您谈到的，就是跟出版行业的融合，这个融合做的也是非常好。常规的呢，按照出版行业，比如说一本教辅出来，大概从选题到策划到最后出来上市，最短也要6到7个月。但是因为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平台跟出版业融合以后，那么一本书从选题到最后出来最短的可以达3个月就出来 哦， 提高特别提高效率， 嗯， 而且 可以随时更新内容啊。 对，而且的话呢，就是它的这个内容在使用者就读者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反馈数据能实时拿到，这也特别好。这样的话就从我们原有的就是我看书只看文字，然后呢把它变成了一个立体的，我看文字的同时我也可以听，然后我也可以看视频，然后我也可以去做题，所以它就变成了一个立体的这种真正能形成交互的数字化的书了。 教育都说是百年大计哈， 对， 所以教育更需要创新，更需要走在我们时代的前列，能够用最先进的一些理念和手段去培养我们的下一代。 是， 好，非常感谢您来做客节目，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大家还想更多的了解艺教空间，那么就请大家拨打电话8227-3600 8227-3600进行咨询。最后提示大家的是，别忘了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再会。